恋爱未完第十二集，编剧邵国华，监制黎海山，音乐陈光荣 Ken Chan。大小姐，何大明先生嚟咗啦。 大明嚟咗啦。 系啊。 爹哋正话叫佢秘书打电话翻嚟，话佢同你 uncle 仲打紧 golf， 唔知几时先至完，叫你喺度等下。唉，嗰个你 uncle 又系咁嘅，咁中意打 golf， 我睇怕扯啊，你都要喺度等多阵啊。 我下昼三点钟咧，可能要去搵三个。 千祈唔好啊！我几乎啊同老豆反晒面啊，先至叫到佢见你咋？你话唔等佢啊？有冇搞错啊？ 我叫我见佢等佢。 不如咁啦，嗱喺度陪我唱下卡拉 OK， 又或者游下水，边玩边打。 不如睇下电视算啦。 咁啱嘅，电视台嗰个新闻王子啊，学人自杀，而家瞓咗医院啊。 系咩？ 阿辉，你听唔听到啊？阿天啊，我而家就坐喺你床边啊，你听唔听到啊？人哋话同一个植物人讲嘢，可能会叫翻醒个植物人噶。咁而家我就系想叫翻醒你啊。不过你唔使紧张啊，我唔要闹你啊。闹你都闹成几十个钟，我闹够你噶啦。唔系，点解咁讲？你犯嘅过错我已经闹够噶啦。我哋打成平手，好唔好？嗱，唔该你快啲醒翻啦。至多你好翻，我同你结翻婚啦。嗱，我哋婚约照旧，去拉斯维加斯 honeymoon 照旧，摆四十围酒照旧，你应承俾我妈咪啲礼金照旧，同埋。至多我肯同你生十个八个 B B 仔啊！如果你真系想得翻呢，我即刻同你出院睇莫斯科马戏团。我话明睇波多都唔闷 ，OK？ 醒啦，阿辉啊！新闻部等紧你快报新闻啊！肢解王又出手啦！仲有啊，阿黛同埋佢妈咪都挂住你噶。 三点啦，算 老爷，你翻嚟啦。 大小姐呢？ 啊，何生，阿、啊、丹凤等得耐，上咗瞓打机。 咁仲好，阿凤话俾我哋听，你有啲事想揾我帮手系嘛？话你好唔掂，几乎俾啲旧伙计飞咗你出董事局。你想我帮手啊？你坐低讲俾我听，件事系点噶啦？啊， 我哋间公司咧三份人嘅，我接一份，另外嗰两份就系我同事同埋佢太太。 咁你真係小股东啦，唉，唔識做生意就唔好学人做生意啦。跟住点啊？ 跟住佢哋话开咗董事局，一致同意要增大资本。 咁即係想分薄你啲股份，飞起你啦，係咪啊，傻仔？ 我系高薪同佢玩过，所以单逢约你见下面咯。 你要几多啊？ 300万左右。 傻仔，300万啊，净系可以同佢哋玩嘅咋？我睇怕你以后都唔想再同呢班人合作㗎啦，咁即係要拜休啦，想拜休前前后后冇500万就点得啊，而且又要佢哋唔玩，以后又唔骚扰你，哼，都几难啦。嗱，你而家呢单嘢呢就结塌塌嘅，你如果唔係搵到我啊，我睇你都几难拆啦。 我希望 Uncle 可以睇住丹凤份上，帮我忙啦。如果我俾佢哋飞咗，我自己唔紧要，大班手租一定会俾你炒晒。 喂，我哋何家唔系出嚟开禅堂噶噃，系出嚟做生意噶。你估你傻，丹凤又傻，我都傻，而家系三傻啊！ 咁乜嘢条件我可以应承你嘅？你讲啊，何生。 我同你攞翻部 Hemi 之后，我仍然要做大股东，占三分之二。不过你就放心。如果你仲有利用价值呢，我基本上系唔会飞起你嘅。我都想有人煮下啲法国餐俾我食㗎嘛。而且我又可以喺呢度做埋间餐厅嚟 entertain 下马会班人，一举数得。另外我仲要你应承我一样嘢，咁我哋呢单嘢就有得傾啦。 咩呀？ 你呢单嘢好容易做㗎咋。就係唔同我个女再来往啦。嗱，我要佢翻嚟我个王国度帮我手，所以唔该你同佢分手啊！不过就唔好分手分得咁快噃， 我费事你 hurt 佢，佢又翻嚟 hurt 我，咁我就仲烦。 O 唔 OK 啊？点啊 ？OK， 切，其实呢单嘢你好易做啫，老老实实啦、啊，你同我女都唔方有咩好感情啦、啊，系咪啊？喂，而且呢单嘢你唔系揾我，边个帮到你啊？我而家算系做慈善噶咋，走啦！嗱，我搞掂嗰啲钱同埋啲手续，我就会叫我秘书联络你。而家唔使惊啦， 咁我走先。 等唔等大力爆我度门啦、啊？赶住边啊！而家投胎啊！ 咁到位 ready 未？好 ，bigspender.com 特约互动视频第二辑，现在开始。咁多位网友你哋好，又系我，即系你哋嘅师爷阿何小师啦。我相信呢个时候咧，大家可能已经全家大细布住喺个网度睇我哋呢个互动视频啦。冇错，上一辑我哋非常之成功啦，有人赞我哋嘅食评人张代小姐靓女啦，评嘅嘢食又认真啦，又赞我哋嘅大厨咧好有风度。老实讲啊，如果大厨煮嗰啲嘢唔好食啊，我哋张代小姐唔会俾面佢噶。讲翻我哋今日嘅呢位大厨啦，佢就系自由西餐厅嘅始创人和平馆嘅大厨陈三，阿陈三哥啦。今日咧佢身披战衣，用佢嗰味拿手好戏牛肝菌暗裂嚟挑战我哋嘅食评人张代小姐、啊。可能因为佢大哥咧真系几紧张嘅关系啦，所以我呢个位睇埋佢咧，佢块面啊好似。有啲红啊，面红红手震震咁、啊，哎，不如我走埋去访问下佢啦。哎，陈三哥，你好， 你好。 喂，睇你个面咧，面红红手震震，你唔系好紧张啊？ 少少少少咁啦。 你对你自己咪暗裂有冇把握咧？ 有，当然有啦。 哦，咁请你开炉煮餸啦，我哋会一路旁述。嗱，首先咧，因为时间嘅关系，陈三哥咧已经准备好晒嗰啲材料喺台面上面噶啦，佢哋包括蛋几只。牛奶好大隻嘅牛肝菌，肝葱少许，白酒少许，荷兰芹少许，同埋一隻好的色嘅烈煎厅。呢隻煎厅咧就犀利啦！一阵间啊，陈三哥咧就会将蛋汁倒上嚟呢个 pan 上面，再加料。当啲蛋汁同埋嗰啲料咧煎到差不多嘅时候咧，佢就会打只煎厅，等成份嘢就跣落去个边边嗰度，跟住用力一反手，就可以将啲蛋咧嚟冚住晒嗰啲牛肝菌噶啦。请开始啦，陈三哥。 呢、这个大厨好似有问题咁嘅，又面红又手震，系咪饮咗酒啦？ 得，陈三哥，你已经开始用嗰啲榄油炒香咗啲牛肝菌啊、肝葱啊、荷兰菌咁啦。真系好有料到、啊，我都闻到一阵阵，好好味啊！咦，而家到佢用力打啲蛋汁同埋牛奶咯、啊。 咦，只手唔够力，九成系饮咗酒啦。 好。佢已经将啲蛋汁咧落晒只镬度啦，晾下晾下又几得意喎。系啦，佢而家落料啦，跟住就手震震手震震咁打斜只镬，等份餸咧就跣去煎厅嗰边。一反手，哎呀，佢真系掂波，只蛋好成功咁样冚住嗰啲牛肝菌同埋所有嘅料啊。到最后啦，佢啊倒啲芫茜落去只蛋上边，就完成咗呢份牛肝菌暗裂啦。唔该晒你啊，陈三哥。 唔该，唔该。 而家咧就要唔该你呢位创作人，将你嗰味牛肝菌暗裂咧就送过嚟，俾我哋张小姐去试食啦。 啊，系系。 嗱，先至声明我陈三哥，张小姐嘴咧就好刁嘅。如果你味牛肝菌系唔掂嘅咧，佢分分钟会俾你零分噶。 唔该，张小姐，你试食啦。 阿张代小姐，你觉得嗰个牛肝菌暗裂嘅造型点咧 ？OK 啊，冇咩问题。 好，咁请你试食啊！ 好咸啊，又好苦啊！ 吓， 冇理由噶，我一路做嗰料都冇错噶，我手震震，我都估到佢出嚟啊！ 陈生，我谂你饮累咗啦，又或者因为长期饮酒，搞到你条脷冇晒味觉，出咗问题，试唔到味，咪落多咗条味料，整到又咸又苦咯。 系咩？等我试过吓。哇，又咸又苦， 冇理由噶，冇理由噶，我手势咁啱，你听我解释啊！ 请问而家同我剔住阿陈三哥先，陈三哥，依家咁你点解释啊？ 我 张小姐又话你饮咗好多酒，又话你味觉冇晒，你点解释先？ 我 我随便饮少少啫嘛。 咁即系饮咗几多啊？系咪饮到你冇晒味觉啊？ 阿四，阿四，我要饮酒。 Cameron 同我影佢，大特写。十三哥，你仲未同我哋解释、啊？讲啦， 我 讲啦， 我哎呀， 吓、啊、吓，佢晕咗啊？点会咁噶？你哋仲唔叫救生车？ 好，叫救生车嚟，同我拍到 close up 先。 恋爱未完，恋爱继续。 大明，大明，大明，呢度啊，喂！ 咦，你点会嚟嘅？ 三哥点啊？ 唉，我都未知啊，系咧，你点知我哋喺度噶？ 我今日有事，所以赶唔切嚟支持三哥。咁点知啱啱去到和平馆隔篱嗰间画记咧，话三哥心脏病发，跟住嚟呢度咯。咁我即刻赶嚟咯。佢而家点啊？ 唉，净一匹布咁长啦。其实三哥好自负啊，真系顶硬想接受乜嘢 Spender 嘅挑战，但佢又好紧张。今朝咪又饮翻酒咯，咁都冇所谓。咁佢整完嗰味暗裂嗰阵时，咁乜鬼嘢食家枪代竟然话三哥暗裂有问题，加上个豉油激佢，又唔停机继续拍佢，三哥顶唔顺咪即刻气喘晕低咯。 又系嗰个张代， 唉，我真系唔系好明，一个女仔点会做得出咁嘅嘢噶？三哥已经唔系好掂噶啦，佢仲要喺个相机面前猛话三哥乜，猛话三哥乜，跟佢想点噶？ 佢想点？因为佢食平人， 切食咪食咯，使乜鬼嘢平啫？又咪平咗，所有嘢都会好食咗。只要你系你赞下我，我赞下你，所以搞到好似好对立咁。我要你死，你要我亡。依家分分钟三哥死咗，我就翻去厨房攞把牛刀劈鬼死个女人。 你唔好咁样啊！放心啦，三哥佢冇事嘅。 只要佢又冇事啦，如果有事啊， 喂喂喂，阿四，嗱你应承我先，万一有咩事咧，我都唔希望你攞刀斩人，因为斩人咧系唔可以解决问题嘅。 我斩咗佢，咪咩都可以解决到咯。 你斩咗佢，咁就你三哥， 咪你咯。三哥注射你噶啦，佢晕低嗰阵时，同埋喺救伤车上面嗰阵时，不停咁叫住你个名，仲猛话大明咧，大明咧，点解我生日佢都唔嚟搵我啊？ 唉，我真估唔到佢生日嗰日搞出咁大单嘢。 三哥今年59岁啦，不过佢可以过到60岁啦。 咁而家我哋可以做啲咩？ 咪一齐等咯。 阿代，我翻嚟啦。今日你拍嘢拍成点啊？嗰个人啲鹌鹑好唔好食啊？ 阿代啊，咦，你一个人饮酒啊？哇，仲饮咗2罐啤酒添啊！ 系啊，妈咪， 嚟嚟嚟，攞个啤酒罐俾妈咪。 哦，随便啦。 阿 Tina 嗰边有冇消息啊？ 冇啊，辉佢由始终都未醒过。 唉，咁啦，讲翻啲开心啲嘅嘢啦。今日个鹌鹑好唔好食啊？ 唔好食啊，好咸啊。 咁咪好咯，你又可以讲得辣啲啦。话时话啦。乜嗰个大厨咁水皮噶，整鹌鹑都会整到咁咸嘅？ 因为佢原来饮咗酒，个救生员同我哋讲，话佢啲味觉好似已经死晒，所以咪整啲送出嚟好咸，佢自己唔知味嘛。 吓，咩救生员啊？ 嗰个厨饮咗酒，加上 Big Spender 佢哋猛咁样追问佢，佢顶唔顺，咪心脏病发咯。 咁阿代，你嗰阵时点啊？ 我咪照样话佢啲鹌鹑好咸咯，然后佢就晕咗。妈咪，我杀咗人，我都食苹果，杀咗人啊！妈咪， 乖女，唔关你事嘅，唔关你事。你都话过佢之前已经饮咗酒噶啦嘛。 但系佢有事，我都唔可以逃避责任噶嘛。 女，你放声喊啦，喊晒出嚟啦。我都知道你呢排好委屈噶啦，又俾 KCL 整蛊，又俾何大人佢哋吓，阿辉又入咗医院，而家自己啲正经嘢又出咗事，你又控制唔到，喊啦喊啦，妈咪喺你身边保护你，你喊晒出嚟舒服啲噶吓， 妈咪， 乖女乖女，你唔使担心吓，有我支持你， 而家嗰何昌明，相信佢会冇事嘅。阿辉亦都会冇事嘅。 妈咪，你做咩要喊啊？ 傻女，我同你共同进退噶嘛，你喊我梗要喊噶，唔系点系一对母女啫？ 妈咪，你痴人笑。 咁不如一齐唔好冲凉瞓咯。 OK。 原来凌晨三点钟的医院是这样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一道一道病房门。可能比较健康，妈咪又老当益壮，所以医院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陌生的事。不知道这些门后面发生什么事呢？有人生 BB， 有人就来死，有人喊，有人笑，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我会头痛啊，会不会正话喝得酒多就头痛呢？啊，揿杯热嘢饮先。 小姐，部机坏的。 哦，唔该。吓、啊？是你啊， 张袋 咁夜你嚟医院做咩啊？ 探三哥。 哦，我嚟探我个秘书啫嘛，你又喺度嘅。 我都话探三哥咯。 佢喺度啊？咁你个三哥仲有冇事啊？ 你放心，佢未死得，啱啱喺深切治疗部出翻嚟。 咁啱嘅，我个朋友都喺深切治疗部。 系啊，咁啱、啊，我都唔知点解咁啱，点解你搞成我三哥咁？ 我净系尽咗我本分啫嘛。 你知唔知佢系心脏病噶？ 我真系唔知噶。 我对你份职业真系觉得好奇怪，我冇查到冇面先月，你话我有，我三哥冇事，你搞到佢有事，究竟你做份咩工噶？ 何生啊，你嗰样嘢我都系俾人整蛊咗先噶，你同事冇同你讲话我特登去你间餐厅嗰度同你道歉咩？ 冇，不过亦都唔需要，我就系想你知道，我而家有餐厅翻唔到，做 partner 飞走我，好未啊？ 就系因为我啊？ 系，好奇怪，唔知点解，自从喺度听到你名之后，我妹。走咗，我徒弟又走埋，铺头都冇埋，究竟你咩星座噶？ 我都同你差唔多噶咋，例如我俾人暗算啦，又俾人性骚扰啦，朋友又入埋医院呢度，仲有啊，我而家个头好痛啊！你都其实几厉害噶？ 彼此彼此啦，我唔同你讲咁多，我入翻去，再见。唔系，应该永远唔好再见。 我都系咁讲，系再唔好见。 恋爱未完第十二集，郑伊健饰演何大明，陈慧珊饰演张代 ，Kilo 饰演 Tina， 明明饰演张太 ，Prima 饰演何丹凤，詹叔饰演何生，两叔、老符、文必、宝哥、Herman 联合演出。